而一位澳大利亚的朋友却说，这肯定是苏联人帮着搞的。中国人只是笑笑，但是并不说话。为了让亚洲一号卫星到来之后马上能够住上舒适的新房，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专门组织了一个领导小组，先后解决了厂房100多个大小问题。为了使空气洁净度达到国际标准，发射地面设备营的战士们还双腿跪在地上，用白布和绸布蘸着酒精，把近千平方米的地板认认真真、仔仔细细、反反复复地擦洗了6遍。不久前，美方专家对厂房反复进行测量鉴定，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。厂房的洁净度大大优于10万级的国际标准，而温度控制的精度也远远超过了原协议的规定。9点50分，运送卫星的车稳稳当当地停靠在卫星测试厂房的门口。又经过了半个小时，亚洲一号卫星，这位美国的新娘终于平平安安地进入了中国的洞房。这时，中方一位工作人员端起一个黄色的脸盆，郑重其事地交到美方一位安全警官的手上。美方所有人举目一望，满满脸盆全是一把把管控卫星测试厂房的钥匙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中国是火箭的故乡，早在唐朝，中国就发明了火药喷射火箭。然而，由于后来中国闭关锁国，火箭技术渐渐落后于世界各国。中国的火箭技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崛起的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李明生所著的《飞向太空港》，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李雷，录音孟孟，制作张雅娇。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是未知的世界，是无尽的遐想，还是探索的欲望？这所有的一切，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，也许都会找到答案。在通向天空的路上，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。回首历史，展望未来，中国航天文学开山制作，《飞向太空港》，带你一起仰望星空。 威名指世日月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。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。 满纸荒唐言， 一瞧啊，比那画好上了10倍。 一把心酸泪， 我为的

何必惊动太爷我们的先生呢？其实这都是瑞大爷的不是，该说说，该发防，该打打，干嘛闹到这个地步呢？哎，我说贾瑞大爷，我说的对不对？贾瑞说，我紧着吆喝呀，谁都不听我的呀。李贵说，我说话可不怕你不爱听啊，素日你没做到份上，弟兄们才不听，就是闹到你爷爷呢，难道你吃罪得起吗？啊，你呀赶快摆平。摆平？嗯，怎么摆平？宝玉说，摆什么平？我今儿个非走不可，非找太爷去不可。秦钟也哭，有金荣我就不在这念书了，我也不念了，我走。宝玉赶紧哄他，别家怕什么，人家能念，咱们怎么倒不能念了？等我回去告诉我奶奶，把金荣撵走就是。李贵，金荣是哪一门的亲戚啊？是哪房的？没等李贵搭茬，明烟在窗外喊上了，就是东胡同的黄大奶奶的侄儿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那个大奶奶不会别的，就会人前打溜须，给咱们梁二奶奶磕头借当头，我就瞧不起这样的。什么叫借当头？就是跟人借来食物，到当铺当了，日后再赎回来还给人家，这是穷没办法。可是当时李贵却急了，骂明烟，就嫌你知道，你嚼什么蛆啊？你还怕这事闹得不大是怎么的？宝玉听了一阵冷笑，是他呀，一会儿我问问去。明烟说，嗨，爷不用你自己去，一会儿我去他家，就说老太太有话问他，雇十一辆车拉进府去，叫太太问他，岂不省事儿？李贵一听急坏了，明烟，你找死呢，你闹了学堂，不说变着法的平息了事，反往大里闹，你等着，我到老爷那去告状。明烟一听害怕了，不敢言语了。最害怕的是贾瑞，他知道事情闹大了对自己没好处，这帮学生要都跑了，他爷爷能完吗？他得挨揍啊。他赶紧过来说好话，没注意地下有掀翻的一个桌子腿儿，绊了他一下子，不小心扑通的一声来个大跟头，摔得半天没爬起来呀，引得屋里的人哄堂大笑。那贾瑞爬起来来到宝玉和秦钟近前说，二位小爷息怒，全怪我了，我这里给你们赔不是行不行？不行。宝玉说，是金荣惹的祸，今天非让金荣赔不是不可。金荣说，我凭什么呢？我就不给你赔，看你怎么地。宝玉不依不饶，李贵可着急了，低声说，宝二爷啊，事情闹大了，可不妙啊。啊，宝玉一愣，一想，坏了，这个事要传到我父亲耳朵里，不管我有理没理，这顿打是非挨不可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阳光茶园， 请您欣赏， 请您欣赏。 小俊啊，小俊， 哎，来了 、哎，你介绍那个女孩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啊？ 哎呀，说好了，你该来了。 哎，我听说呀，这个女孩特文静， 太文静了。 哦， 她连笑都不带出声的。 哦， 来了。 谁信呐，郭达喝了三天减肥茶长出头发来了。 来了 啊，他来了， 这就是小蔡。 哎， 小蔡同志你好。 你 哟，你怎么都老成这样了？ 这话我都没法接，我老成哪样了？哎，咱们好像是第一次见面吧？ 晕菜了你！咱俩小时候是一学校的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菜包子。 什么乱七八糟的？ 什么眼神啊？ 啊， 那是悠子他爸。 他爸呀！ 啊！ 这可巧吗？你过来。 哎， 不是说特文静吗？ 啊， 怎么这么闹的话？ 刚见面有点激动， 哦， 慢慢就静下来了。 啊， 你别那么笑啊！ 啊， 老爷子看你闹得慌。 哟，闹什么？人不在，我先走了。 怎么叫人不在啊？我不是人吗？ 他不是那意思，他是说您儿子。 哎，儿子不在还有老子吗？来来来，小蔡同志，啊，我们俩先谈一谈。 跟您谈？ 他这怎么了？ 吃多了。喝口水。 好了， 好了，谈吧。 谈？他老咯噔咯噔的，我没法跟他谈。 不乐意了？ 说点好听的。 我明白您的意思，作为长辈对儿女的婚姻大事特别关心，想给把把关。 啊，对， 我们还都年轻，没怎么结过婚，初学乍练的，请你老多包涵。 怎么这么别扭？ 什么叫没怎么结过婚呢？不会说少说。老爷子他不是那意思，他是想请教请教您，您当年是怎么谈的对象？ 哦，我当年啊，那我就说一说。 您说，您说。 哎呀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那是在19哎呀，1999来着。 啊？ 啊，对，1949。啊。我们是一见钟情啊，他当时就梳着两条大辫子，哎呀，就像你一样，又天真又可爱，不像现在有些女孩，那个头发还没我的长呢。 是， 像你这样的，现在就很难得呀。 带着玩的， 得。刚才这话算我白说， 不白说。 对不起，你要看着别扭，我再戴上。 来来来。站下来吧。哎，我看这样吧。哎，小蔡同志 啊， 你给我说说你平常都有些什么爱好啊？ 爱好啊，那可多了去了。平常， 来来来，他平常啊，琴棋书画什么都会 啊。 最拿手的呢，就是那个绣花儿。绣一对鸳鸯啊，绣一对野猪啊。 你才绣野猪呢， 这不是文静吗？ 大爷，我平常啊最喜欢的是听音乐。 哎呀， 那咱们俩的爱好差不多呀。 真的？ 喜欢音乐好啊。 嗯， 可以陶冶人的情操。 嗯 啊，你就像那个梁祝。 嗯，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行了，还没过门呢，先叫爸爸。 他们先表 小菊啊，这女孩可不是一般的闹啊，这她要是到了我们家来，那有我的好吗？ 有大爷，您要想安安静静的呢，我就陪着您看电视。咱俩看动画片《樱桃小丸子》，您看过吗？ 没有。 那里边说话特好玩。 哦， 爷爷，你为什么皱着眉头不开心哟？ 我没法开心，我。 坏。 那我带您啊，上那个游乐场的恐怖城。 哎， 那里边特刺激，特吓人，里边黑极了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就听见四周围呀。突然，一只长满绿毛的大爪子，

有时正在做家务，一下子停住了，然后他的身子缓缓地滑下去，软绵绵的，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。辩证可能出现在任何时候，因此便具有潜在的危险，譬如倒开水的时候，使用天然气的时候。虽然还没有发生过灾难，但他也不敢掉以轻心。医生问他的感受，他说晕眩时就是周身无力，视线模糊，伴随轻微耳鸣，除此之外身体其他方面没有问题。此外他还告诉医生，自己在少女时代患了失忆症，以前的记忆成了空白，他的生活起点是从那以后开始的。然而各大医院检查都查不出病症。红爷从懂事开始便发现父母关系奇特，起初只是朦胧地感到异样，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觉得爸爸妈妈不对劲儿，他们既不亲密，也非感情不和而出现的冷战，而是一种淡淡的疏离。妈妈比其他同学的妈妈年轻得多，这也是困扰红爷的问题。妈妈比同学的妈妈至少年轻四五岁，尽管生活中有许多看起来非常年轻的女人，然而红爷觉得妈妈没有那么简单。还有一个情况令红爷无法释怀，通过仔细观察，他发现妈妈的额角各有一个浅浅的圆形痕迹，左右对称，无疑是早年留下的伤口。张盼宇一直努力掩饰着家庭气氛，然而善意的维护其实却是孩子的悲哀，那恰恰说明大人在防范孩子。敏感的红爷已经察觉出来了。上初中的时候，红爷开始跟踪爸爸，他终于发现生活在家里的爸爸在外边是另外一个人，开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。红爷亲眼看到两个人消失在房门内，此情此景不是一般孩子能够承受的，破灭了家庭归依感，毁掉了身份认同感，他第一次体会到这个世界的残忍。红叶在无人的小巷穿行，月亮在头顶时隐时现，永远忘不掉那天晚上的月亮，是妈妈后来在日记里提到的肿胀的脸孔。回家以后，红叶独自思考这件事，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居然如此冷静。通过思考，他得出的结论是妈妈被骗了。红叶认为张盼宇并不了解穆浩，他甚至认为张盼宇的晕眩症可能与情感打击有关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红叶正式要求妈妈离开穆浩。张盼宇既惊讶于女儿这么快发现了真相，更惊讶于女儿的语气。女儿有一种被骗的愤怒，同时又有着超乎寻常的冷静。张盼宇试图做出解释，你爸爸他根本不是我爸爸。红叶发出了心底的呐喊。张盼宇只能告诉女儿，自己曾经得过一场大病，醒来后忘掉了以前的事儿，在最危难的时候是穆航帮了他，当时他带着婴儿，如果没有穆航，天知道会发生什么。你总说记不得自己过去的事儿，那你连我亲爸是谁都不知道？红叶盯着妈妈，不知道。张盼宇深深地埋着头，等待着女儿尖叫摔东西，然而红叶只是淡漠地说，那我就是个野种。张盼宇的表情僵住了，你胡说什么？原来我一直生活在怪兽之家。哼。红叶冷笑一声，我倒宁愿你们像其他父母那样吵架，就算闹离婚也没什么了不起。红叶，你别说了。红叶平静地走开了，他明白妈妈不会告诉他实情，他也不再信任妈妈，但他并不恨妈妈，相反他更要保护妈妈，并且带他离开这个家。穆航很快感觉到红叶的敌意，他无能为力。这些年他过得并不如意，先是被第一个情人骗了一笔钱， 损失钱才是小事，感情上受到了打击。为了离开伤心之地，他从家乡搬了出来，带着张盼宇母女回到当初相遇的江南市，之后又搬到了 T 城，在 T 城投资了几笔生意，均告失败。如今经营着一家小饭店，维持日常生活。应该说，穆航是个信守诺言的男人。这些年无论命运沉浮，始终尽自己的能力照顾着张盼宇母女。特别是张盼宇的晕眩症加剧，无法出来工作，穆航不仅要为张盼宇治病，还要继续供红爷读书。渐渐的，张盼宇已经成为穆航心灵上的依靠，张盼宇也把穆航当作自己的家人。在这个奇特的家庭中，男人和女人发展出了真正单纯的情感。下雨的时候共用一把伞。然而红爷没办法接受这样的爸爸，为什么要和这个男人死死牵绊在一起？这是作为少女的红爷难以理解的，他的叛逆来得极为猛烈。张盼宇苏醒过来，抬起头看到了红爷。啊，你放学了。张盼宇慢慢坐起来，红爷上前扶住张盼宇的胳膊，妈，再躺一会儿吧。我好多了。张盼宇轻轻揉了揉额头。我去做饭。我请你去外边吃西餐。红爷说。西餐好贵的，你哪来的钱？张盼宇看着女儿。我现在有钱了，咱们搬家吧。啊，妈，我能养活你。红爷拿出一大把钞票。张盼宇觉得有点晕，莫非晕眩症又要发作？他怔怔地看着女儿。你到底哪来的钱？勤工俭学呗。谁家勤工俭学能赚这么多钱？张盼宇惊讶地问。说了你也不懂，你整天在家待着，外边变化多大，你退化了。再怎么变，勤工俭学也不可能。你瞧我买的包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《完美罪恶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这个，张盼宇接过来，翻来覆去看着，多少钱买的？你猜？少说得三四百块吧，太浪费了。张盼宇心疼地说。三四百，我的娘哎，你多长时间没出门了？早就 out 了，这是普拉达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价钱说出来吓死你。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，我又头晕了。张盼宇掐着自己的眉心慢慢躺下去。算了，不出去吃了，我叫外卖吧。红烟拿出手机。张盼宇听着女儿哼着歌谣，自己脑子里却乱糟糟的。他和女儿的距离越来越远，但这种距离并不是女儿厌弃他，也不全是因为他和穆航的关系，而是一种难以琢磨的东西横亘在母女之间。张盼宇睁开眼睛轻声说，那叫你爸回来一起吃吧。红爷脸色一暗，叫他干什么？你每次都叫一堆菜，吃不完的。张盼宇叹口气，他骗了你这么多年，你还……别说了。张盼宇摇摇头。妈，风中孤塔是谁啊？红爷忽然转了话题。啊？张盼宇抬起脸。哦，是以前认识的一个人。你一直在思念他？红爷说。张盼宇沉默了。你明明喜欢那个人，却和这个男人生活在一起，你不懂红叶。张盼宇坐起身，如果没有他，我带着你活不到今天。没有那么严重，地球离开谁都能转。红叶咧了咧嘴， 你以前对我说，人的生命力非常顽强，无论多么恶劣的环境，也要像杂草一样活下去。那个人现在在哪儿？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。真正艰苦时，那种血淋淋的滋味，你没法想象。 张盼宇喃喃低语，但说了也是白说，因为女儿没有感同身受的体验。行，叫他回来吃饭。红叶又把话题转了回去，你打电话吧，不过他可能在饭店里早就吃过了。二十分钟以后，送餐员敲响了房门，红叶把菜肴摆放在餐桌上，估计莫航快回来了，便走向自己的房间。他想起一件事儿，回身说， 妈，这几天有个人总在外边转悠，你注意一下，我看不像什么好人。 有这事？张盼宇的目光投向窗户，好吧，我当心一点。外边传来慕航的车声，红叶已经进了自己房间，关起了门。红叶换了睡衣，斜躺在床边摆弄着手机，刚刚收到一条短信，是亮叔发来的，但红叶并未回复，他仍在思念何仔，心里的声音又一次响起，他是我的。起初他被何仔打动时，并不知道何仔是一名黑客，更不知道他有惊人的赚钱本领，因此他的爱是单纯的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。何仔是黑客，他更要保护他。何仔在现实生活中就像一株柔弱的小草，拥有他，保护他，是红叶的使命。最近他一直在考虑怎样搬掉亮叔，亮叔不止一次警告他，让他离何仔远点，即使没有警告，他也没办法在亮叔眼皮底下拥有何仔。亮叔是个狡猾残忍的男人，他会死死地缠住红叶，直到红叶就范。何守亮推销教辅材料是假象，实际是挑选猎物，一点一点引诱，最终捕获他们。亮叔要让红叶成为他的赚钱宝贝。何守亮在这一行的绰号是蝎母，这个诡异的称号一方面说明他的毒辣，另一方面表明他有耐心。他总是精心挑选到漂亮的女孩，送她们去赚钱。遇到红叶是何守亮的重大机遇，他克制着躁动的心情，先派手下的段淑梅靠近红叶，两个女生很快成了朋友。那次红叶正是带段淑梅去买包，被左文发现，之后他俩都又去了一次。哼，新店总有好东西，趁着新鲜再买两个包，红叶说道。对了，穆红叶，你还有个贵宾卡呢，段淑梅提醒他。我都忘了，红叶心不在焉地说。他的视线飘到了马路对面，有个人影晃悠着，起初他以为是何守亮在暗中监视，转眼再看那人走路迟缓，穿着黑色棉布衬衫。红叶突然加速骑车，段淑梅不禁低呼，穆红叶你怎么了？红叶回头说，你先等我一下，说着更快地蹬起了自行车，很快消失在前方的巷子里。红叶在巷子尽头转弯后，进入一条食品街，绕行一圈回到学校对面。他下了车，慢慢走到一家商店侧门，从这里能够清楚地看到刚才那个人。此人曾经出现在家附近，看来是有所企图的。他总是穿着黑色棉布衬衫，走路迟缓。他是谁？红叶考虑了各种可能，都无法确定。也许妈妈认识这个人。他脸庞清爽，只是过于苍白，看年龄应该和妈妈差不多，冰柱一般的男人。红叶再看时，那人已经走向街角，瘦长的背影缓缓消失。红叶骑上车子返回原处，与段淑梅会合，前往普拉达专卖店。一路上段淑梅没有向红叶打听原因，问了也是白问，她要把这个异常现象告诉亮叔。晚上红叶去见何仔，为了方便随时见面，红叶在自己家附近找了套房子，何仔便租住在这里。 红叶带着饮料和点心，用自己的钥匙开了门。何仔正在书房摆弄电脑。怎么样了？红叶问。 可以听了。 何仔移动鼠标，把刚刚设置好的音频程序打开。红叶戴上耳机，听到一阵沙沙嗡嗡的怪声。从声音判断，段淑梅正背着书包在路上走，应该刚下晚自习。耳机里的沙沙声加快了，忽强忽弱，估计在上楼。红叶摘了耳机，何彩吃着小笼包。今天累坏了吧？红叶依偎着何彩， 早就习惯了。 何彩不好意思地笑一笑。正说着话，电脑屏幕上跳出一个网站。红叶瞥了一眼，那就是何仔说过的读灵代码运行时手机后台登录的网站。何仔设置了启动程序，说明读灵代码正通过某部手机吸取费用。何仔顺手点开账户看了看，上边显示的数字让红叶眼睛一热。读灵代码在空中伸出了无数的吸管，随着手机用户下载的应用软件悄无声息地潜入后台，将暗扣的手机费打入黑客账户。这样的情景，饶是红叶内心强大，也觉得心脏一阵急跳，需要抑制一下才能让自己平静下来。一定要保证安全啊，红叶小声提醒道。拥有了神奇而邪恶的赚钱秘术，就像拥有了爱情一般，最担心的就是瞬间化为乌有。 我会小心的， 何仔说。 我们不要太贪， 红叶再次提醒。 嗯，赚够了就收手， 何仔说。下集当中，红叶要何仔帮他搞了一个窃听装置，他骗何仔说是用来窃听考试试题的，实则是用来实时监听段淑梅。他想知道亮叔到底想指使段淑梅做什么，也好提前有个应对的对策。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，是同学圈中的怪人，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。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。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，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，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。十几年后，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，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，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。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，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。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《完美罪恶》，欢迎收听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哗啦啦啦啦，下雨了，看到大家嘛都在跑。爸爸爸爸爸，计程车，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。 你有钱做不到。 哗啦啦啦啦，淋湿了，好多人脸上嘛失去了笑。望着天，叹叹气，把头绕，感觉天色不对，最好把雨伞带好，不要等雨来了，见你又躲又跑，哈哈，轰隆隆隆隆，打雷了，胆小的人都不敢跑，啪啪，无奈何望着天。生意是特别好， 你有钱做不到。 哗啦啦啦啦，淋湿了，好多人脸上嘛失去了笑，无奈何望着天，

他们白天飞，夜间飞，晴天飞，雾天飞，就连雷雨天也照样进行飞行训练。 因行动要求夜间飞行，随后他们集结在成都的凤凰山机场，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盲目飞行培训。盲目飞行就是在没办法看清外部环境的情况下，依靠自己的飞行经验仪表盘来飞行。而在此之前，八名飞行员完全没有任何盲目飞行的经验，也没经过这么远程的飞行。这对于这些刚刚组建在一起的八名飞行员来说是个挑战。 徐焕生的新婚妻子感受到了不平常的气氛，心里很不安。为了安慰妻子，徐焕生说自己要飞长途，要到香港去走一趟。妻子这才放下心来，还嘱咐他到了香港别忘了给自己买些口红丝巾回来。徐焕生全都应承了下来。 就在远征将士们抓紧一切时间训练期间，1938年5月16日，日军陆军主力正南北夹击进攻徐州，中国军队正从徐州往豫皖边区突围。为了掩护此次远征，空军发出了支援徐州的假电报，又安排其他空军在陇海线东段一带侦察轰炸。日本空军果然上当，着力加强华北空防，暂时放松了对东南沿海的空中控制。 1938年5月19号，依照农历月亮将转入下旋，就要进入夜间飞行员所需亮度的最低线，非常不利于夜间飞行。这件事情可谓是一波三折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根据气象预测，1938年5月19号的天气有所好转。大家正在着急的时候，下午2点，航委会突然接到了徐焕生从宁波发回的电报，请示立即执行任务。蒋介石下令执行任务。当晚23点30分，全部准备就绪之后，队长徐焕生向最高统帅部拍发电报，以示参与此项任务之光荣，并发誓以最大之努力完成此非常之使命。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徐焕生和他的战友们踏上了飞向日本的飞机。1938年5月的一个清晨，在武汉汉口一户普通的人家，晨曦将整个院子照得暖暖的。院子内，一个女人正跟她4岁的女儿一起玩耍。就在这时候，一阵清脆的自行车铃声打破了这个宁静的早晨。邮递员的车停在了这户人家的门口，把一封信递给女人。 非常使命，奔赴日本。最终选定的八名飞行员能否顺利完成轰炸任务？他们在上飞机前写下的遗书中，又给家人留下了怎样的话？档案继续为您讲述：抗战打响，远程奇袭。1938年5月20日凌晨，中国轰炸机为何会突然出现于日本本土上空？秘密计划，九死一生。轰炸日本本土的计划是由谁提出的？又是谁主动请缨远征日本？秘密训练，以身报国。最终选定的八名飞行员能否顺利完成轰炸任务？这一切的背后到底还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内幕？档案为您讲述中国空军的人道远征。 女人接过这封信的手微微有些颤抖，他迅速地打开信，看着看着，女人眼中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这封信究竟写了什么，让这个女人感到如此的沉痛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封信的内容。在信的末尾写了这样一句： 您也许要怪我太鲁莽，我对自己的死，必将临到我头上的死，以找到安慰。我既因此而得到安慰，我希望您也因此而减少些苦痛，请您不要过度的悲哀。从信的内容上看，这明显是一封遗书。那么写这封信的人到底又是谁呢？让我们继续来看这封信。幸而能够安全地飞回祖国，这封信是不会给您看的。万一不幸的话，有几位朋友一定会帮助您料理必办事宜。我想那是不会使您感到困难的。读到这里，我们不难猜出这份遗书来自哪里。这正是我们上面提到的1403号轰炸机上的通讯员吴基冲写给妻子的遗书。其实吴基冲不是唯一一个给家人留下绝笔的飞行员。就在出征之前，徐焕生和他的战友们都知道，这次空袭日本的任务是他们第一次一起执行任务，也很可能是最后一次。他们纷纷写好遗书，并托付战友将遗书交到亲属的手中。 要去以前呢，他们认为这个太危险的任务嘛，等于一去就五六回了，所以遗书都写好了。 当年执行人道远征任务的1404号僚机通信员陈光头，今年已经101岁高龄，现居住在美国洛杉矶，是八名勇士中唯一还健在的人。回想起当时执行任务的情景，依然历历在目。 危险那个时候不会考虑的，不在乎，我冒险犯难应该做的，没有考虑过危险，只要有任务就觉得很光荣，就能参加那就是光荣，这些妹子交出来了，不会贪生怕死，也不会顾家人，这家里人也很担心吧，不给家里知道。 在皎洁的月光下，远征队从武汉王家墩机场起飞，到宁波丽舍机场加油后，径直飞往日本。两架马丁轰炸机沿舟山群岛南端避开日军防空警报系统，风浪声掩盖了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，八名勇士驾驶着轰炸机直指日本方向飞去。 然而任务并不是一帆风顺。5月20号0点47分，地面对空电台收到了来自远海上空的第一封电报。云太高，不见月光，完全用盲目飞行。飞机刚飞到东海，就遇到了日本军舰的炮击。好在当时天气不好，没有被击中。面对军舰的炮击，这八名勇士早有准备。在2个多月的训练当中，领航员已经练就了盲飞的本领，也就是按照仪表来飞行，不用人工操作，以保证航线不会太偏。 1938年5月20日凌晨2点40分，在云海中航行了近3个小时的徐焕生和战友们，终于顺利到达目标上空。此时的日本列岛还在沉睡当中，两架飞机飞离日本九州长崎上空，飞机开始降低高度。当降至3500米时，徐焕生看到地面闪烁的灯光时，不禁欣喜若狂，准备投放。他果断地发出命令，两架飞机的炸弹舱打开，弹舱内的子弹从舱板下投出，飘向日本的领土。 人也没准备，他觉得你们中国飞机也飞不来，你知道吧？他小看了那个飞机后边下边有个洞，也没有什么几十盘子，你两只手 把传单拿出来往下丢啊。 两架飞机在长崎撒完传单之后又折向福冈方向，3:45到达福冈的上空，撒下剩余的所有传单。两架飞机在日本本土撒下的传单总数超过100万张。飞机刚飞到东海就遇到了日本军舰的炮击，好在当时天气不好，没有被击中。 日本人是很厉害，他在台湾派飞机拦截的，所以我们到日本回来还是很危险的，还是靠地面的通信告诉我什么时候有什么地方有日本飞机了，要躲开我们就躲开的。 我身后的这张照片就是徐焕生率领其他7位勇士到达汉口空军基地时拍下的照片。照片当中，徐焕生缓缓地走出驾驶舱，迎风而立，笑容满面地向大家挥手致意。 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、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前来迎接。随后，中共及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代表周恩来、王明、吴玉章、罗炳辉还专门来到空军政治部，热烈祝贺八勇士凯旋归来，并代表中共中央赠送了锦旗，上书“德威并用，智勇双全”。 第二天一早，接到传单的日本民众这才知道中国的飞机来过了。在日本国内，飘洒的纸片炸弹带来不小的震动。亲历了此次纸片轰炸的中谷正子在战后接受采访中回忆道：“这时候，我家的院子里落下了传单，很明白是敌人飞机投下来的，这一下又让我们更加害怕，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，敌人的飞机是一定要攻击我，但是敌机远去了，周围的大人乱作一团，可在我们这些小孩一起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却觉得中国人专门派了飞机来，仅仅是撒一些传单，其实他们是很和平的人。”让我们再回到开头的那个场景，纸片轰炸事件发生之后，日本当局十分的惊慌，日本官方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十分的严厉，不允许任何人存有这个传单，只要发现传单不许看，必须立即上交，如果上交足够的量还会得到奖励。这次空袭也给日本当局带来了不小的后遗症。就在日本庆祝黄历纪元2600年时，高官将领们都到皇居广场去参加活动，唯独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56死活不去凑这份热闹，反而调兵遣将沿着东海、黄海、日本沿海全力防范。他自己曾经说道：“如果我是中国领导人的话，我会在这个时间我就派出轰炸机直接来轰炸日本的皇宫，就会把所有日本战争指挥机构毁于一旦。”他甚至派出了航空母舰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海上巡航。很快，人道远征行动轰动了世界，世界舆论也为之震惊，各国的电台报纸争相报道，予以高度评价。当时的《新华日报》《大公报》《申报》等各大报都在头版醒目的位置报道了这次空袭。如《大公报》说，空军初次远征日本，在九州各地散发传单，唤醒日本迷茫，发扬中国德威。《申报》则称，冲破万里长空，完成神圣使命，神鹰队长征三岛，散发传单不滥杀无辜，以正义人道告诫敌国。让我们再来看看我手上的这份《新华日报》对此次行动又有着怎样的评价。我神勇空军征日创为举，长崎左世保传单飞舞惊破敌胆魂。